像风吹。 聆听经典老歌，读对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也许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pasa?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惯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思源音响。 是一首歌里慢慢的爱我唱的歌，就是给你一个人。你让我知道，原来情歌所以动人，因为有爱进行着。关于你的歌，写成后来我们一遍遍唱着，未来更多可能。关于你的歌，写你单纯天真，看着你静静那种眼神，就会让我好心疼。爱在沸腾，我们可以漫步在每个清晨黄昏，我们可以爱得深。最希望让你快乐，拥抱你的灵魂，一个我爱的女人。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我们知道，或许以后的以后，永远的永远，两个人都不会再记得彼此，也不会回忆起那首歌，也不会回忆起那段玫瑰的记忆。但是我们的珍惜，就是那一段瞬间的幸福、快乐、深深的感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乔晨 旅行家。 走过了世界的南北到西和你，见过了彩色的云和绿色海水，你靠着我的背拂过去掉散漫徘徊，我擦肩你驶过安静小路来来回回，旅行家梦走另一头，感动说出口 Say love 在心引动，车厢里两人对着坐，咖啡剩不多，天黑话也不多，旅行家想过犹豫过，问自己折磨 Say love 只对你说，没所谓别人说什么，反正旅行不过。走过了世界的南北到西和你，见过了彩色的云和绿色海水，你靠着我的背拂过去掉散漫徘徊，我载着你驶过安静小路来来回回，旅行家梦走另一头，感动说出口 Say love 在心引动，车厢里两人对着坐，咖啡剩不多，天黑话也不多，旅行家想过犹豫过，问自己折磨 Say love 只对你说，没所谓别人说什么，反正旅行不过，旅行家梦走另一头，感动说出口 Say love 在心涌动，车厢里两人对着坐，咖啡剩不多，天黑话也不多，旅行家想过犹豫过，问自己折磨 Say love 只对你说，没所谓别人说什么，反正旅行不过，走过了世界的南北到西和你，见过了彩色的云和绿色海水， 徐克欣的第三张国语专辑《美丽的爱情》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独立宣言》。那么这张专辑呢，也除了延续以往的两张专辑的唯美浪漫之外呢，更在企划概念、视觉造型上面加入了很多不同以往的元素。一起来听吧。 想得通地火证明世界还有别的人种，什么从远岸边烟花般掠过，感觉痛爱沉默几分钟，我一一摊开我的地图，而路是弯的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想打通电话证明时间没有突然停止，连靠着天空窗的失眠我都忘了不，还欠了许多风的消费，通知明不复现，熟悉或陌生我已搞不清楚，How is it possible？ 友情都已枯萎，远离了远离，失重的白邮件，我决定我们已模糊化的独立宣言，尽管没有意义，足够的热爱一点。想打通 界还有别的人种，想冒着年轮的灯火跟你都感觉空，还趁你几分钟的意义摊开我的地图，而路是弯的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想打通电话证明时间没有突然停止，连靠着镜头冲淡失眠我都忘了哭，还欠了许多风的照被通知明白不是熟悉或陌生，我已搞不清楚 How is it possible， 表情都已哭完了分离的眼里，之前的朋友间不确定我们会不哭吗的独立宣言，尽管没有秘密可否能聊了一天， 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生活与梦想手心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蓝图，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云归一离散散，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思维音响。 保留是你的座位，等着你问，从未决裂。记忆变了，我没变，温柔变成清澈照片。陌生的城市，淋湿的夜，听不懂的语言，喧哗过街，陌生上的风吧，换杯酒，忧郁

声音，消除一切距离，无比暧昧，超越所有默契，所有可以。 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用最清晰的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无比暧昧，超越所有默契，所有可以。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用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无比浪漫，超越所有默契，所有动力，所有默契，所有的努力。 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出道了很多年，弦子的个性也是越来越鲜明，从最清风的初试提升到以不得不爱在歌迷心中留下属于他的烙印，再到舍不得令人难以忘怀，在专辑上看走眼表现得尤为突出的一个主打的一个感情招牌。接下来我们听到说好就算了。 为什么言不由衷，还是没感觉，爱太空不能负重，情越躲在背后，太放纵你的需求，世界都幻灭后，勇敢刻的喉咙诉说，背叛是你最自私的抱歉。我们说好就算了，淹没胸口的泪水都不甜，这些我已经拒绝，回味往事的特权，未来才会更美。爱过就算了，一个失去的坚决，我会认真的想念你，还要我多卑微，心甘情愿妥协。为什么言不由衷，还 作为创作人，灿雅善于反省，善于学习，写歌很随性，生活当中也感触到了很多的一些点点滴滴，都会用歌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很自由，写出来的歌曲呢也是特别的明朗和清新，又带着都市里面咖啡般熨天人心的技巧。 不是说我爱你，一定是个规矩，我不想骗你，多一句跟着时间走下去，机遇站在我们该走向哪里，不能有默契，爱就算了你气，自然就可以。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语言幼稚化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去，不要追究爱不爱的原因，关于爱情的欢愉，爱自对方，但是也爱自己。不能有默契，爱就算了。自然就可以，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语言幼稚化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我爱你，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语言幼稚化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这句话出现在我眼。 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交通城市成熟配套。新美公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90-118平C 式居住空间，让您水仙妮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630， 7150-57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明三三，我们都来听了。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照亮我，也会躲着我，它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新城，你在青城河，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于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跟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山上，你在青城河，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把我这把爱情的火。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电影《瘦身男女》，这是一个男人为了一个不知情的女人不计回报的默默的付出，为她一切付出，无非是为了能让她瘦一次，就算明知道她会回到另外一个男人身边。所以呢，这部电影每看一次啊，都会咬紧牙关的说出值得两个字，都能够震撼大家的心。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为爱瘦一次》。 我的命决定全都交给你，发过著名的通识，背过相机，还有郁闷割让的熟悉，一万个原因把它统统都忘记。你已占据我的身体，所有的点点滴滴 在我心中不能代替。 Oh no， 爱上你没有一点点痕迹，为何你碰一碰的那么美丽，不能抗拒就像巧克力，黑色的生命带着诱人的甜蜜，离开永远不能呼吸，那是我没有出息，对你说明我很爱你。哦，我真的愿意为爱受一次，只有一秒也是曾经属于我和你，希望你愿意为我爱一次，你会知道我是值得珍惜。我爱着你，爱着自己，没有问题。爱上你没有一点点痕迹，为何你碰一碰的那么美丽，不能抗拒就像巧克力，黑色的生命带着诱人的甜蜜，一太永远不能呼吸，那是我没有出息，对你说明我很爱你。我真的愿意为爱受一次，只有一秒也是曾经属于我和你，希望你愿意为我爱一次，你会知道我是值得珍惜。我爱着你，爱着自己，没有问题。 无论我们处在哪个阶段，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经营自己，不要总说我好累，我不行。一生至少该有一次全力以赴的拼搏，没什么好抱怨的。今天的每一步都是在为之前的每一次选择买单，这个也叫做担当。 I'm here like for one night, so we don't gotta waste time. I know that.You feel it, my hands up on your waistline. So won't you come closer, yeah. Let me know you're on my Let me know you're on my Here go. And I'm on the side to you, enough is enough. And I'm on the side, goodbye. Right now, right now. I need you. Hey mama, hey mama, hey mama, hey mama. Hey you. Hey mama, hey mama, hey mama, hey mama. When you like, baby, baby, I'm a freak that can eat, that can beat, that can treat you like the queen that you was meant to be. I'm good, I'm not raw, I'm not slick, I'm not dumb, I'm not nothing, just something to have it all. Mommy, just watch, learn, and listen. I got a feeling so good, she stays with you. Looking for a band, she spoke Spanish, she's separated, baby, because I'm necessary. It's the last day tonight, and I'm alone, and I'm not saying goodbye, but I know, yeah, but I know. Touch me right. Can you touch me right? I have no

国际方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并立即停止执行协定的所有减排标准，我外交部表示，各方应珍惜和维护巴黎协定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中国将继续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近日，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了实现天皇退位的特例法案，预计下周在参议院通过后将正式成为法律。法案实施后，日本将在时隔200年后出现天皇退位，这是明治时期天皇终身制确定以来的首个特殊情况。这里是新闻者点评，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喜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难忘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更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怀疑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cos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破肌肤的感觉。 还有来块新曲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期待一个好日子，工作不许我操心，随便想想东西。我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忙着拥有，想起你对我热络，寂寞里升起了眼眉痕迹。 升起了眼眉痕迹，我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这只能想象而已。和你和你要对你说声对不起，我总是没时间陪你。和你和你，你是否想亲亲你？还是喜欢这段距离？和 子继续卖手，工作里几朵最傻的假期。哦哦，天空总是蓝蓝的，心情总是快乐，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歌在编排上做的呼应非常的巧妙，名字叫做好好说再见，既可以解读为年龄差距很大的两个人在分手之后的隔空对话，也可以理解为走过感情的过来人对于还陷在感情当中的年轻人的劝解。歌曲当中反映出两种不同的一个感情观，来自陶喆和关诗敏的演唱。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我爱过你心的善良，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拦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可是过了年少轻狂， 年轻太深而远太浅， 等你离开我的世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要怎么好好说再见，一直以为这么直到永远， 彼此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Oh, 一直以为我们有同一个明天， 你曾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 别丢弃 你无邪的笑， 说过，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 狂，何时过了年少轻狂， 当爱情不再像从前， 你永远是我的从前， 原谅我沉默的再见。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中国风的成型之作，叫做《东风破》。2004年，这首歌获得了第四届华语流行传媒大奖的十大单曲奖等等众多奖项。 一盏你错过的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若还没走，旧地如重游，越远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无人可赠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旧梦回忆是难受，谁想逗留时间怎么

你骗自己，用微笑送你，还答应把祝福给你，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 为了我和他而犹豫，我不该只等待你做决定。如果任性，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哦哦，想你想得好孤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向天大声喊爱你，恨我说出口的不到爱的万分之一，到如今还能说给谁听？哦哦，想你想得好孤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向着远方喊爱你，深深爱一个人根本不该苦苦压抑，一点迟疑一生的悲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听见声音的光，全亚洲最受瞩目的张韶涵。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复活节，来自严云龙的作词，陈伟的作曲。 I'm not afraid to die.

音乐真是神奇，音符一起，闭上眼睛就回到了小的时候。好多朋友们对话的居然都还记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听过的，来自周慧演唱的《讨厌自己》。 梦里梦外都看见你，你是我永远解不开的谜，昏迷。梦里梦外都是寂寞的，爱不爱你都是输的游戏，哭泣。哦，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没有自己。哦，恨你，恨你，先讨厌自己，讨厌自己。像一种过敏，只要呼吸空气就会流行不停。我的理性还是感性，因为太爱你而不敢爱你，爱你。哦，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没有自己。 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梧桐，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看镜子里面。